这次是我的失误，我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无论是君莫笑，还是刘牧，还是那个风叔烟幕，他们的个人能力都很强。这场比赛有他们三个就足够了，另外两个人是谁并不重要。 副队，君莫笑到底有多强？ 或许应该进一步摸清他们的实力。 进一步摸清？ 和他再约一场。 还约？ 他说过。 赌约随时有效的是吧？ 是说过，可我们…… 我会带人过来。 副队带人过来，那这下肯定是万无一失了。什么时候？ 过两天就是周六了，有比赛。约他周日吧。 好。 他答应了。 好。 我先回去了。 跟君莫笑的比赛结束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现在还不到10点。 嗯，怎么训练室的灯还亮着？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1季第22集。 原来是队长又在做高速跳跃练习了。不行，节奏不对，后面那个点赶不上了。这个训练，队长已经达不到以前的时间记录了，他的反应和手速确实已经开始下滑了。 你回来了。 嗯。 怎么样？ 输了。 输了？ 对方实力之强，超乎我的意料。 有多强？ 职业水准。 笑话。职业水准跑去打网游， 我不是也去了？ 拿录像来我看看。 我让蒋游传过来。 这个零零杀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打法？你们就输给这样的对手？ 那只是个划水的。 嗯，散人，速度还不错。 嗯。 这个剑客的操作， 这个剑客刘牧在这一场里没有发什么消息，但据之前和他交过手的人说，这个人话很多，语音文字炮都很多。 你在暗示什么？ 还有，这个散人君莫笑手里的武器是足以完全改变散人格局，让这个玩法死灰复燃的武器。风书烟幕或许没有那么抢眼，但也看得出极高的战术智商和配合意识，尤其是和君莫笑之间。 即使是这样，你们输得也太难看了吧？ 是我的失误。 嗯，这武器闻所未闻。 这样一件武器，照理不应该随便出现在一个网游玩家手里， 而且还是新区。 蒋游和我讨论过，他曾怀疑是某个俱乐部的人在测试银武，但后来从君莫笑的游戏态度上来看，又觉得不太像。 那你觉得呢？ 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接触，来摸清他的底细。 哼，其实你心里早有定论了吧？这个武器，摆明了就是为散人所制。但是散人拥有这样一件武器，只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一个强力的角色，除了角色本身，更需要角色身后的操纵者。目前的联盟里，有谁适合做散人这样的多面手呢？ 嗯， 毫无疑问，宇文州。他素质全面，虽然手速不行，但是用这个多面手的职业来策应全队，应该足够了。 嗯，但从工会那边的情报来看，君莫笑的在线时间相当长，而且不像是代打的样子。无论是宇文州还是联盟里的任何人，实在不像是有那么多时间的。其实，还有一个人。 你是说叶秋？他已经滚蛋了，还出现干什么？ 叶秋毕竟是和我们厮杀了7年多的老对手，对队长来说，多少还是会有些特别。 你后来怎么处理的？ 约了他们再比一场，我想从队里带点人过去。 哦，手头有什么方便的账号？ 嗯，拳法家有一个。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 老大，夜幕美女，我总算是跑出来了。 嗯，走，我们躲着一点，再绕一圈。 这七个过会的人还不死心啊，才从竞技场出来又被他们跟上来了。 没事儿，咱们和这些工会啊其实是没有竞争关系的，所有工会之间才是对手的关系。那些没有参与围杀行动的工会我们都不去碰，专杀这几家捣乱的工会精英，这样拖下去此消彼长，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了。 那你绕这么大一圈跑到烈焰森林来到底有什么阴谋？ 我想看看岩女巫卡修在不在。 应该还没刷新吧。 嗯，但应该快了。那边跟着那俩玩家去看看。 啊，为什么？ 看他们全速向前，应该是野兔 boss 刷新了。 多半是。先躲起来看看。 好的，老大。 是鹤舞公会的人。 鹤舞公会没听过啊。 鹤舞啊也是荣耀联盟中的战队之一，虽然他们的工会跟三大工会相比有些悬殊，但比起普通工会还是要强很多。 我知道了，他们只有六个人，等他们快要杀死 boss 的时候，我们跳出去先把他们六个干掉，再把 boss 干掉。 boss 你学得很快吗？ 那当然， 不过我们这次不这么做 啊！ 这次我们要当一次真正的观众。 啊！ 你们两个先藏好，我去转一转，多引点人过来。 军墨校，发现军墨校， 在那边 追！ 快快快，藏好！ 知道了，老大。 岩女巫卡丘 竟然杀在这里。 先别管军墨校了， 快叫人， 快通知工会那边过来杀 boss。 讲道理，是我们这边先看到的。 哎，明明是我们先过来的。 野兔 boss 一向是谁抢着了算谁的，好吧。 能打我好打， 让我进去，我是柔道，我不进去谁打个 boss 啊？ 谁丢了他那颗蛋？ 你们谁砍我呀？ 打我干嘛？ 靠！ 干嘛呀？ 什 么人呢？ 好打！ 暴死 怎么 打？ 停了， 都停！不要过来！ 我靠！干！ 干！啊！那个加盟堂的会长，先把他干了！ 我靠！ 让他们杀吧，我们该走了。 我们不杀了吗？ 轮到我们杀的，他们人太多了，不如趁着他们在这里忙碌，我们也忙我们的去。走， 走。 好的。老大，我们下面干什么？ 去一线峡谷下下副本，这回应该没什么人打扰我们了。哎呀，十一点了，该去前台换班了。 哎，小唐，我们好久都没有逛得这么尽兴了。 哎呦，累死我了。 我要不说回来啊，你还不想走呢。 哎，你们回来了。 哎，过来帮把手。 来了。哟，买了新键盘啊，蓝色经典。 哎，挺识货的嘛。 一般一般，能不知道吗？这也是我惯用的。 看在你这么识货的份上，就赏你一个。 嚯，这么好啊。 买三个有打折，便宜你了。嗯，还有一个重金属鼠标也给你了。 嗯，这个我不太习惯。 有什么不习惯的？ 太重了，用着累。 你是有多懒？ 不过还是谢了。 哎，那你习惯用什么呀？ 清风第七的 那个。那个不都是女人用的吗？ 适合自己就好，这东西还分什么男女？ 你是说这个？ 哎，这么巧。有啊，来，我和你换。 滚，是要给你换。 这个重金属更适合你，像你这样技术还不够水准的，正适合用这种沉重的鼠标，帮助你提高操作的准确性。 编，接着编。嗯，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 哎，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嗯，我这个键盘就装在前台电脑上吗？ 嗯，装吧。 那你们的呢？ 嗯，这是个问题。网吧电脑虽然多，可我跟小唐都没有专用机啊。哼， 你们先试着，我上楼把东西放了。 嗯，不管了，先随便找个地方试试。去竞技场赢一把爽爽。 连虐了两把。 老板娘，你以为你换个键盘鼠标是开外挂呀？ 哼。来碗泡面，啊，就这个。 好，十块。这技术才是关键，你想提高啊？你换键盘换鼠标，还真不如玩我给你的打地鼠呢。 你和谁说话呢？ 那边那菜鸟。 谁是菜鸟啊？靠，又是你。 哎呀，真是无情啊！帮不到你，你就这么拍的。 果果，这是怎么了？ 都输六把了。 好好的输你的钱，算错账把你头拧下了。 又被你气到了吧？ 慢慢打嘛，你急什么呀？ 哎呀，你这个人话怎么这么多，吵死了！小唐，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 你平时不是挺喜欢热闹吗？ 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 你随便用个飞炮就跑了吗？干嘛跟他死磕呀？ 用你说啊！ 你随便的有点过头了吧？ 喂喂喂喂，你什么势力啊？这么远你也看见？ 眼神不好怎么当高手啊？ 是高手就好好指点两句，不要总说风凉话。 怎么没指点你啊？让你不要乱拍键盘，就是告诉你心态要平和，让你慢慢打，你非要急吼吼的往上冲，让你用飞炮闪，你朝天放， 操作失误一下也不行吗？ 但这样的失误本来是可以努力避免的呀。你看，我也早提醒过你，重金属比较适合你，但你非要用清风漆，太飘了吧？ 我 换重金属试试吧。 试试。 刚换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别急，慢慢打。而且你最近的对手可能会比较强。 为什么？ 你名气大呀，大家都想向你挑战一下来呢。 你还说绕岸垂杨那件事不是你闹的，下回别想我借你号。 那次是我有点考虑不周，我呢应该打得谦虚点，你也就没这么多麻烦了。 啊，那个也没什么了，给，清风漆。 谢老板。不过你这样多在竞技场混混，大家很快也就感觉到真相了吧？ 你去死吧！ 我继续远程指导你啊！ 闭嘴！哎呀，好重啊！啊，赢了！那家伙说的好像是真的，这鼠标是挺适合我的。 看到没？我赢了！我 靠，这货该看的时候不看，自己倒玩上。 牧场，我回来了。 野女巫 boss 那边还没刷完呢。 这么辛苦啊？ 真想回去看看是什么样呢。 别八卦了，一会儿刷了副本，早点休息。 行啊，人都齐了， 等他们修完装备吧。 哎，老大，系统消息公布了，霸气雄图的人杀到了 boss。 哦，他们杀到了，不错呀，我去打探打探。 夜渡寒潭，你们爆了什么好东西啊？ 干嘛？不关你的事儿吧？ 根据你们的进度啊，我想更新一下赌约的清单。 靠，不行，绝不！ 俺们野兔 boss 花了整整一晚，才弄到什么好、 啊？恭喜你啊，夜渡寒潭，到最后还是让你们霸气雄图拿到了野兔 boss。 啊，哈哈，这次只是运气好而已。 哼，装模作样，在场的谁手里没攥着各自的伤亡清单？这笔账相互都记着， 说的好像你们没杀我们似的。 野兔 boss 的事儿向来都是谁抢到算谁的，就先不要计较了。刚才是谁杀了我，我也不会再追究。咱们还是先继续讨论一下君莫笑的事儿。 君莫笑那家伙刚刚还来跟我谈赌约清单呢，靠，真搞不清他这人的思维到底是什么模式。 哎，这么一闹，君莫笑现在去了哪里又搞不清楚了。 十二点了，或许是去一线峡谷副本了。 我看不如这样，总是大队人马追着君莫笑他们，人力消耗也太大了。大家不如就该干嘛干嘛，但每个人都上心留意，发现了君莫笑，不动声色地把消息传出来，咱们临时再组织。赌一线峡谷出口这样的事儿，还是不要再搞了。 张副队说下次带我们战队的人过来，到时候还会搞不定君莫笑。所以以后的围剿，我们霸气雄图也没必要参与了，就敷衍一下，找个由头脱身吧。 我觉得可以，反正咱们这几天耗费了这么多精力，也是收效甚微。 嗯，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不妥，正因为耗费了这么多精力，才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我们家王朝和大家前面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 可是 我同意家王朝的看法。 嗯，车前子，这次的追杀行动，中草堂一直在划水，现在居然跟家王朝站一边，打的什么主意啊？ 诸位，诸位，君莫笑是我们眼下头等大敌，如果大家不愿意花精力围杀，那今后咱们在第十区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这是短视的行为。 车简子兄弟这话说的，我们又不是退出，只是稍稍改变一下战略。现在来说，我们有些过分重视君莫笑了，太被他牵着鼻子走。只要咱们时不时的组织一下追杀，让君莫笑始终生存在危机感中，人多的地方不敢去，打怪任务副本都要躲着藏着闪着绕着，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这些上面，积少成多，限制他的目的倒也已经达到了。 嗯，我觉得贝登蛋兄弟说的很有道理。 好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咱们对君莫笑就采取比较自然的行动。接下来大家肯定是要去一线峡谷副本了，君莫笑这个时候在那个副本的概率也是相当大，所以咱们就分散一下，各个副本入口都去人，然后留意一下君莫笑的行踪，有发现就及时相互转告。 这，哎，好吧， 行吧， 好，就这么办。哼，好了，接下来就等着我们这边的战队高手来收拾君莫笑了。 韩队、张副队，君莫笑那边联系好了，咱们去竞技场建房间吧。 嗯，稍后吧。 咱们战队还有要来的吗？ 没了，就韩队、我和白燕飞。 上一队，还嫌不够丢人吗？ 是是，韩队说的是。 再找两个工会里的人补位吧。 好，我这就叫人。嗯，君莫笑这个队伍怎么回事？这些是什么人？ 你们说的那些人呢？ 约战里没要求上什么人。 来了，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 团队赛正式开始，随机选定战斗地图，圆形竞技场，祝你好运。 不错，你们对付那四个人，我去领教一下这个君莫笑。 封死站位，跟上。 君莫笑那边一秒就打了三个。 不会吧， 君莫笑， 武器变成枪了，反坦克炮， 我靠，队长开霸体用拳头轰掉了炮弹， 太帅了。 别跑！ 武器又变形了，撑开伞变成了盾，挡住了抛杀。这是叶秋的打法。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还真怕你太骄傲。 果然是你。 君莫笑怎么突然就不动了？站着被队长打， 他死了？ 没呢，生命条还有这么多，可能是他电脑卡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离开了一下，怎么我还没死？ 君莫笑那边的四个队友这么快就死了， 怎么回事啊？ 就差一点了，快！ 你什么意思， 老韩同志？你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只是这样一场比赛而已。当然了，我知道你任何时候都喜欢全力以赴，不过是时候该慢下来，你自己应该已经感觉到了。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往前，不懂得如何慢下来。 那就抓紧时间， 认输的人就自己退出吧。 退出也不代表就是认输啊。哎呀，结束了。刚才那个拳法家毫无疑问是韩文清了，目视当然还是张新杰。 法师应该是白岩飞，剑客和神枪手。哎，老板娘。 好了，就这三台。哎呀，以后专人专用了啊，键盘鼠标都配好了，别人不能上机，实在要用的话就临时换一下专用键盘。 三台？不会有一台是给我的吧？ 没关系啊，你随便敢动一下就行。 我不用了，我晚上值夜班都得守前台，我白天我也得抽烟，坐在你旁边你能忍吗？不过就放在那儿，我随时过来指点你，有个位置也好。 你怎么不去死一死啊？ 哦，夜渡寒潭来得真快。 君莫笑，你输了，你可不能赖账啊。 嗯，以后只要是你们工会的记录，我都不碰。 这样就好，以后大家还是朋友，有事你说话。 没问题。南河，一线峡谷的记录有没有兴趣？ 啊，当然有了。不过大神啊，这个我们只能靠自己，不能再找你帮忙了。 这我知道，我不用出手，我这里有份攻略，你要不要来学习一下？ 啊，攻略？什么攻略？ 刷副本记录的攻略。 刷副本记录的攻略？ 没错，只要你们能做到，就可以保证你们在副本记录中独占鳌头。 是吗？啊，那我来学习一下啊。 老弟，你不会以为不需要学费的吧？ 啊，我明白了。不过能问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选我们蓝溪阁呀？ 选？你误会了，没有选，我只是随便点了一家工会来问，你如果不要的话，我就去问下一家了。 哦，原来是这样，我倒是真的很想要。 哦，那我们可以来谈谈价钱了。 但这一次我们不能要，我们和霸气雄图之前有过约定，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他们不来碰，对此我们的回报就是不碰一线峡谷的副本记录。 哦，这样啊，那你失去了一个好机会，真为你感到惋惜。 哎，我能预定烈焰森林的副本记录攻略吗？ 这个到时候再说吧，今晚的记录我估计也会是霸气雄图的。哎，你确定不要研究一下攻略去吓他们一大跳吗？ 哎，我真的很想，我已经开始后悔和霸气雄图做这样的约定了。 哎呀，可惜可惜。 那就换一下烟雨楼试试。 能刷出一线峡谷记录的攻略你们要吗？ 韩队，搞定了，我已经让夜渡寒潭那边确认过了，君莫笑答应了以后不碰我们的记录。 嗯。 哎，和那个君莫笑就这样结束了吗？ 为什么呢？看他今天的所作所为，摆明了就是想输。除了他之外的四个人根本不是他原本的队员，而是随机凑进来的普通玩家。 这人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输，就只能说明输对他更有利。 也或者是他认识到根本就不可能赢， 那样的话他不需要答应这场比赛。 所以说早在答应那时起他就已经决定要输了这场。 输了他不会再碰霸气雄图的记录，反过来说霸气雄图也不用再和他为难，或许这就是他想要的。 这样他得到了什么呢？ 时间。 原来是这样 啊。 你不会以为那个家伙真的投身到网游业了吧？ 哦， 或许再过一年我们就又会在正式的赛场上见到他 了。韩队，这个君莫笑他到底是 叶秋。 出生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而谁将超越这副生死的极限？夜雨无边，唯有我能亮出地界。命运由我呼喊，要肩负谁的未来？冰与火燃成海，迎接魔法的时代。魔消我杀回尘土浩瀚，披挂一把就散，头破河山。又何必高攀，何必有遗憾？不过是从头再涅槃。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 将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深深的火焰，我以刀剑之与时光来为之加冕。 万千人中瞄准，谁向外灼热灵魂？要去下最远程，不惧无畏的眼神。魔消我杀回尘土浩瀚，披挂一把就散，头破河山。又何必高攀，何必有遗憾？是从头再涅槃。 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端。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传奇英雄，英雄都有梦，哪个才配叫不平庸？谁最后与我披敌争锋？一步之遥，何止万人歌颂？是最致命的出场的刀锋。